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一，农历8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国庆假期前三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超过100万，后半段票量充足。 北京红色遗址迎来参观高峰，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10月7号之前已经约满。 电影《长津湖》票房破16亿，领跑国庆档。 本周京城气温断崖式下降，日最高气温都在20摄氏度以下。 机动车限行尾号本周五轮换，周五限行尾号为4和9。 北京地铁公司所辖318座车站实现 AED 设备全覆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10月1号到3号一共接待市民游客105.23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5.7%。接待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15.58万人、颐和园15万人、北京动物园14万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假期第三天，虽然天气阴雨，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仍然迎来了36.16万游客赏秋花、观文展、体验国庆游园文化活动。市属各大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游览舒适度都处在较好状态，游园环境及各类活动井然有序。截至前夕，市属公园虚拟游园、无人清扫车、无人零售车、智慧导览等多项 5G 应用投入服务。陶然亭公园各门区设置了 5G 智能查验一体机，游客可通过身份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社保卡快速无接触完成体温及健康宝状态查验，避免了老年游客因操作手机不熟练而带来的困扰，缓解了门区滞留现象，已累计服务游客20000多人。市属公园环境优美，活动丰富，秩序井然，晴天雨天呈现不同的游园景致。市公园管理中心节前组织了29项国庆游园活动，市民游客观花看展、参与红色深度游和科普文化活动的性质都很高。假期后半段，市属各公园票量也都非常充足。根据天气预报，假期后半程雨水较多，市公园管理中心为市民推荐各项室内展览活动，像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唯以砖石记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公园的紫金之巅中轴之美、笔墨丹青抒情怀、宋版如今宋版书之美展、京华秋韵当代人物画展等书画艺术展览等。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庆长假期间，位于东城、西城、丰台等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都迎来了参观高峰。10月7号之前，李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就是陈独秀旧居的参观预约已经满员，其中学生游客居多，还有不少是举家前来。京报馆旧址、北大二院旧址国庆假期仍有部分名额，参观者可以分别通过京报馆旧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以及微信小程序党史一起学预约参观。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香山公园昨天推出了革命纪念地旧址深度游，3号到5号每天接待30组家庭游览革命纪念地旧址，诵读毛主席诗词，品尝红色经典套餐。这是香山公园在国庆假期第一次推出线上招募、线下参与的红色文化游活动。活动现场，首都金牌讲解员贾丽带着大家一处处参观革命旧址，讲述发生在香山的红色故事。在双清别墅，大家共同诵读《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活动最后，大家来到松林餐厅品尝公园开发的红色经典套餐。整场活动有很强的参与互动性，市民可以通过香山公园微信公众号报名。据介绍，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2019年9月对外开放，至今接待市民游客超过400万人次。 沉寂了许久的电影市场，在国庆档期头部影片《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的带动下，迎来了观影热潮。 截至昨晚十点，长津湖票房突破15亿，领跑国庆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特别有正能量，特别有教育意义， 特别感动， 特别爱我们的祖国。 电影《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这两部影片是很多观众假期里观影的首选，感动、震撼、伟大。观众说着他们的观影感受。电影《长津湖》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表现了志愿军战士服从命令、绝不退缩的精神，不惧强敌、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影片对战争群像的呈现令观众震撼，片中角色的命运也牵动着观众的心。 特别敬佩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们。 在历史书上了解过这么一段历史，但是当很鲜活的场面给你呈现出来以后，还是很震撼的。我觉得里头最打动我的一句就是，我们现在的打仗是为了将来我们下一代他不再受战争。 这是最后一次试车。 国庆三部曲第三部《我和我的父辈》依然延续着这个系列《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的主题和情怀。在这一部中呈现了《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四个篇章，追忆四个小家里平凡而又伟大的父辈们的奋斗经历，观众从中感受着信仰、拼搏、奋斗的力量。 航空航天十年磨一剑非常不容易，隐姓埋名很艰苦，为了国家牺牲自己。 好多父辈啊，付出的太多了，他们很伟大。 除了这两部影片外，国庆档期里还有青春题材影片《五个扑水的少年》、真人儿童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以及四部动画《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老鹰抓小鸡》、拯救甜甜圈时空大营救和探探猫人鱼公主。其中不少家长都特意带孩子看了根据郑渊洁作品改编的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 拍的还挺感人的，挺适合现在的小孩子看的。 虽然国庆档期影片数量不少，但观众关注热度还是集中在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这两部头部影片上，观影人次和票房数据等来看都形成了断层。根据灯塔专业版，到10月3号晚上10点，长津湖票房已达到15.21亿元，我和我的父辈票房为5.87亿元。国庆档票房第三四位的影片是《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和《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票房都是2000多万元。首都电影院常务副总经理于超分析认为， 今年的十一档呢缺乏腰部影片，头部影片是不缺的，像父辈和长津湖这两个片子占据了大部分的场次。这两个片子从制作的水准、主创的阵容、方方面面吧，确实不太一样。国庆档表现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的，今年国庆档表现可能对于后边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之下的市场情况会更有指导意义，无论说是在影片的上映、影片的营销，还是在影院的一些市场推广上都会有一些参考价值。 另据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10点半，包括预售在内，2021年国庆档总票房已经突破23亿元，长津湖票房表现力强劲，已经达到16亿元，稳居国庆档票房第一，我和我的父辈以6亿元票房位列第二。 西城区事前举办向社会公众报告工作会，会上介绍西城区纳入市级两区项目的总金额居全市第一位，西城区还在民生保障领域发力，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下面我主要从五个方面向大家报告今年以来的区政府工作。 这是西城区区长连续第五年代表政府向公众报告工作。西城区区长孙硕说，西城区以两区建设为引领，全面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 今年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北京金融法院等13个突破性标志性的项目率先落地西城。 西城区纳入市级两区项目库项目达到114个，累计落地71个，项目总金额1157亿元，排名全市第一位。在民生保障方面，西城区今年新增学前学位1140个，小学学位12000个，完成年度学位保障任务。同时坚定实施多校划片政策，适龄儿童就近分配，公平摇号，破解学区房难题。

自行车是孙茂芳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几乎每次做好事，孙茂芳都带着他。10年前，69岁的孙茂芳曾骑着他的第4辆自行车接受过记者采访。 这辆车已经陪我走了有10来年了，真是我的好兄弟。 今年79岁的他依然还骑着自行车做好事，但相比10年前的他，脚步变得蹒跚许多，眼睛也大不如前。 这个第8辆是全靠他呀，学雷锋专车，现在人家劝我不要骑，年龄大了。特别困难是这个眼睛，右眼吧，双手五指都看不清。我利用有限的光芒去写雷锋，去宣传雷锋，传承雷锋。 孙茂芳，北京军区总医院原副政委，就是靠着8辆自行车，50多年来，他风雨无阻照顾了29位与自己非亲非故的孤寡老人。这些老人中，让他记忆最深刻的是自己照顾的第一位老人，也是他照顾时间最长的一位老人，他叫王岩。 他的眼睛白内障看不见，后来我配装要孝敬他，再买咸鸭蛋，摸了摸的，最小个的买给我啊，没有钱你不用买。哦，行，对不起。后来我就买西瓜去，噔噔，那西瓜好像不熟啊，不用来糊弄我了，气得我够呛。 这位脾气古怪、对人缺乏信任感的老人，时刻考验着孙茂芳的耐心。这一考验就是17年。最终，孙茂芳用点点温情感动了这位冷若冰霜的老人。老人在91岁那年要立遗嘱，执意把一笔存款和一座四合院全都赠送给孙茂芳。但是孙茂芳婉言谢绝了老人的好意。不久后，老人安详地走了。张美玲老人也得到过孙茂芳的照顾，她曾回忆。 没亲没故的，心里惦记着，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他就劝，能提起我精神来。我特别感激人家，这么大年纪，那么大身份，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解放军。 在众多得到孙茂芳帮助的人中，魏福安的女儿魏丽娜7岁得了依赖型糖尿病。回想当年陪女儿看病的日子，魏福安难忍泪水。 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他，说着就掏出3块钱了，就说你买点吃的，看我们天天的吃点咸菜啊、大饼啊，提起那阵儿，真的，你想想，有那么一个人能帮助咱，他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穷人，没有把我当外人，这床连那边床我都睡过，多会儿来了以后都是在他那儿吃，在他那儿住。 在孙茂芳的帮助下，最终筹集善款3万多元，挽救了女儿魏丽娜的生命。但是孙茂芳并没有终止对魏家的帮助。一次在给魏家寄钱的途中，他倒在了邮局门口。 我赶紧过来一看，我都不敢相认他，都变相了，就是一把骨头，等于是太瘦太瘦了，道也不能走。他说：“人家说不要紧，好了以后我仍然会给你们寄钱的。”老人家为了我们，您想想我们是一个什么心情？非常非常的难过。 现在的魏丽娜已当上了妈妈，孙茂芳知道这个消息后，自己感到很开心。 用自己的钱、自己的辛苦救活一个小女孩，而且生了一个小女孩，这就是一种无限的快乐。所以她有家了，那我们多了一个亲人。我认为这就是做人学雷锋的价值。让别人更幸福。 2013年9月，孙茂芳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全国助人为乐道德模范称号。2014年3月，他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当代雷锋荣誉称号。即将进入耄耋之年的孙茂芳依然很忙碌，他走遍全国，联络当地学雷锋模范，以报告会、座谈会的形式共同研究宣传雷锋精神，至今为各有关单位等做报告5000多场。 我现在已经是80后的老年轻了，但是我想我在弘扬雷锋精神这个道路上，精神不倒，青春不老，在为人民服务学雷锋道路上，永远是个小学生，永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我这个目标就是让我头上的白头发和雷锋精神一起飘扬，跟道德精神一起去发扬光大。 受冷空气影响，北京近期出现降雨降温天气。本周本市气温断崖式下降，日最高气温将低于20摄氏度。周五还将迎来农历寒露节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年的国庆假期蓝天和阳光异常奢侈，不少朋友只在假期的第一天伴着晴朗乘兴出游，假期的第二天本市就开启了阴天小雨模式，气温也不断下挫。本周开始，这种阴天下雨又降温的模式将愈演愈烈。其中周一到周三都是小雨天气，周四到周日为多云转阴天气，降雨的同时还会伴有3-4级的偏北风。